乐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最美乡村的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首先请您收听来自房山区大安顾梦红的征文，东洞西进，百姓大安。爽利的秋风撩拨着我的襟怀，疾驶的车轮承载着心中的期待。车子从108国道驶过红梅场，进入大安山境内，两侧青山相对出，满眼绿色扑面来。仰望苍穹，才知道什么叫碧空如洗；浏览山间的农家院落，才知道什么叫幽静安逸。回忆数年前到大安山的情景，真有改天换地、旧貌新颜的感慨。昔日进山，山路弯弯，坑洼不平，一辆辆重载的大卡车接踵而来，呼啸而过。裸露的山石是黑的，路旁灌木丛的树叶是黑的，有人说这里麻雀的羽毛都是黑的。如果打开车窗，下车后一定会抖落出二斤煤沫来。大安山采煤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清时期，数百年来已经成为当地百姓就业与养家糊口的重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的国矿、乡矿、村矿及个体煤矿最多时达130多座。2005年以来，煤矿收入占全乡总收入的 94%。 然而过度的开采也恶化了自然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靠山吃山的好日子突然逆转。2005年9月16号，为落实国务院和北京市有关文件精神，房山区积极推进煤矿关闭和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区政府要求2005年底前关闭53家煤矿，其中大安山乡17家，占全区的三分之一。乡党委政府重拳出击，加强打击偷挖盗采的力度，采取了封路、封井、封设备多项封堵措施，清除采区内非法停留的车辆、铲车等大型设备，锯断采区内的 1.5 万多根摇桩木，遏制了疯狂的偷挖盗采行为。2005年9月到2010年4月，大安山乡在全区率先依法关闭了所有乡村煤矿，共103座。2009年，大安山乡被评为全国矿山秩序整顿工作先进集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煤矿关闭让全乡经济收入减少了95%以上，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老百姓的衣食温饱该怎么办呢？大安山乡的发展出路在哪儿？这是对乡党委政府严峻的考验，也是主政一方官员必须解答的严肃课题。寒冬腊月，乡里组织党员干部到周口店镇、蒲洼乡学习转型发展的先进经验。春节假日，乡里的干部到山村农户家中走访。多少个烈日炎炎的午后，沿着崎岖的山路勘察调研。多少个繁星满天的夜晚，领导班子成员竭诚尽智，探讨着拓展农民致富的渠道，集思广益，谋划着大安山今后发展方案。面对区位偏远、山高水寒、生态环境破败、发展空间狭小等诸多不利因素，历届乡党委政府 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首都新的功能定位，主动融入一区一城新逢山建设大局，在官矿后的产业转型问题上立足自身资源破解难题，提出了建设生态活力和谐大安山的基本思路。十多年来，几届领导班子遵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不懈多年的探索和努力，终于确立了全山地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了东动西静的旅游产业空间布局。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志者，煤矿关闭后，人们发现2009年以来不断有汽车越野运动爱好者被大安山独特的地形地貌所吸引，自发到此进行激情体验。位于侨煤建村的东沟更是被赋予了房山查查县的美誉。乡党委政府敏锐发现了其中蕴藏的产业转型契机，主动和越野一族北京大队合作，成功举办了探秘查查跃动房山2010年越野一族北京大队年会活动。经过中央电视台在内各大媒体的深度报道，京西大安山房山查查县成为越野圈内人眼中北京地区最具挑战的越野场地。借此契机，乡政府策划推出了国家全山地运动度假公园区域品牌。几年来，在实践探索基础上，深入解读区域品牌建设的内涵要求，确定了以全山地为核心特征的区域转型发展定位，提出了全山地发展战略目标，即秉持区域特色和市场精品发展理念，以山地越野运动为引擎，辐射带动全乡文化休闲旅游产业发展，全力打造首都郊区休闲旅游综合体。围绕品牌建设，大安山人使出浑身解数，竭力争取市区发改、财政、旅游、体育、文化等部门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建设实施了一大批重点工程项目。在越野核心区重大项目建设中，争取到市政府、市发改委体育文化产业扶持资金7100多万元，自筹资金4800万元，建设了越野核心区4条赛道、4.6公里旅游观光路及配套基础设施，为全山地运动度假公园引凤入巢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又借助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和首都功能调整的有利时机，结识富林，承接吉普、奔驰、宝马等知名汽车厂商举办试乘试驾活动，大力推介国家全山地运动度假公园区域品牌，巧攀高亲，为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赛车时代大型户外赛车节目挑战吧开篇节目拍摄提供了场地。有了央视这一高端平台，加上众多明星参与，大安山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与日俱增。2014年10月，大安山乡与吉利集团公司旗下的明泰投资发展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关系，这是全乡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明泰投资发展集团完成了北京乔建峰越野运动公园项目运营规划及乔建峰越野运动公园景观设计方案的编制工作，实施了大安山庄旅游接待中心改建工程并投入运营。以越野赛事为核心，以赛事转播、赛事观光、极限体验、训练培训、休闲消费为一体的山地体育产业链条正在逐步形成。几年来，明泰集团不断加大资金注入，全力构建集汽车文化、山地运动和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全新文化创意产业，打造中国顶级越野车挑战赛事和高端竞技体育推广平台，构建北京独一无二的汽车运动和休闲旅游综合体，天下第一坡闻名遐迩，成为大安山的响亮名片。在积极推进越野核心区建设的同时，大安山人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在市区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建成了玉湖峰11000米登山步道工程及游客接待中心等设施，2016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已经接待游客15000多人，成为全乡旅游产业的新亮点。一花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花满园。全山地发展战略也把西苑、四上等4个村纳入规划，利用5000亩山地梯田发展农产品精加工产业，打造农业生态景观。 首期京郊最美梯田项目建700亩，在海拔600到1500米之间分布，划分成8个区域进行建设。中心区位于西苑村，种植了黄芩、秋葵、欧李、萱草等兼具观赏性和经济价值的农作物。京郊最美梯田的规划建设充实了全乡旅游空间布局中的西境区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初步显现，有效带动了西部四村协同发展。四上村被评为市级旅游示范村和区级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成为了山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四上村辽代名刹延福寺坐落在松树岭下，清风芳香，泉水潺潺，风传松声远，心清泉气香。在全山地战略目标的引领下，乡政府编制完成了全乡旅游产业发展整体规划，成功打造出了乔建峰越野运动公园、玉湖峰登山步道、京郊最美梯田等京郊知名旅游品牌。位于西苑村的大寨顶大安山的标志，远远望去颠耸入云，蔚为壮观。目前大寨顶风景区正在开发中，产业转型后的大安山已经形成了东部越野激情、西部尽享田园、东动西静的旅游产业空间布局。为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恢复生态环境，近年来累计投资达 5.6 亿元，实施了矿山生态修复、基本农田整理、小流域治理、荒山造林、京津冀风沙源治理、安全饮水、设施农业等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60多个，退耕还林4414亩，绿化植树近50万株，全乡林木覆盖率达到 89%， 集中力量开展了红大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高效完成了清退低端任务。为了落实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实施了中山村、西苑村、西采区永春煤矿、四上煤矿四个清洁空气治理项目，大安山乡空气质量位居全区前列。青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昔日的大安山如一个淳朴俊美的山姑，曾经因煤炭而蒙尘纳垢。今日大安山人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展拓新路，让这里空气清新，峰峦翠绿，道路畅通，山村静美。大安山如同风姿绰约的待嫁新娘，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下面请听来自丰台区花乡看丹村苏慧的征文，老妈的中国梦。闺女，开门。随着熟悉的叫门，夹杂着鞋尖轻微的踢门声，我就知道我老妈肯定又两手提着大包小包蔬菜水果来看她的外孙子了。您怎么又买东西？不是说过您来就行了吗？我不无埋怨地一边开门一边数落老妈，这不是给你买的，是给我宝贝外孙子的。老妈的口气里既有着对我埋怨的不屑，还有着一股浓烈的幸福感。我老妈今年61岁，患糖尿病已经十几年了。 别看他现在这么精神，一点也看不出是有病在身的模样。可是在他刚得病那几年，由于家境并不宽裕，医保报销额度又低，老妈以各种理由不去住院看病，眼看着身体健康的老妈渐渐地消瘦下去，病态也日渐显现在脸上，我们做儿女的疼在心上却无能为力，只能买几种市面上常见的降糖药给他。就这样，他也是不按医嘱按时吃药，总是减量服用。他嘴上说吃多了有副作用，其实啊是怕很快吃完又要花钱买药。那时候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穷人得了个富贵病，情绪里透着的满是抱怨、无奈和无望。事情的转机发生在5年前，随着国家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政策逐渐深化，像我老妈这样的长期病号住院看病买药等各项费用的报销比例大大提高了，家里的经济压力逐渐减轻，老妈渐渐的就敢花钱了。过去找各种理由不去医院看病的她，身体不舒服了马上去医院检查或者是住院治疗，吃药也按医嘱了，再也听不到她抱怨的声音了。如今经常挂在她嘴边的话是，活了60多年，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最好了，做梦都想不到会有今天的日子，话里话外透露着满满的幸福。他时常给我儿子买点小食品，买个小玩具，哄小家伙开心，其实我看他比我儿子还开心呢。几年下来，由于老妈坚持治疗，血糖控制的一直比较稳定，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比5年前有了极大的改善。如果不说，单看表面，任谁都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患有糖尿病10多年的患者。老妈呀，是越活越年轻了。就在1年前，老妈刚过60周岁的时候，她还有了国家发放的养老金，手头上宽裕了，老妈更敢花钱了。以往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带她去买点新衣服，她挑三拣四，不买这个，不买那个，实际上是嫌贵，总挑一些价格低廉的买。而现在，她还看不上我给她买的新衣裤了，经常自己给自己置办新装。有时候我故意调侃说，妈，你买的这新衣服比我的还花哨，是不是嫌我老爸穿的土啊？他一准回敬我，你爸穿的土，我给他买的新衣服一件的价格顶我2件呢，那是他不穿。听没听得出我老妈幸福的口气呢？的确，老妈敢花钱了，老爸在饭前总爱喝2杯。在过去，老妈没少因为这个埋怨他，说他糟蹋钱。而今他不但不管老爸喝酒，偶尔还给他买2瓶回来，说看着他喝酒也是一种享受。农村医保养老政策的贯彻执行，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活，也彻底改变了我老妈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理想。有一天，老妈又大包小包的来我家，吃饭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提起了现在农村的生活，老妈把吃到一半饭的筷子一撂，就发起了感慨，过去咱家的日子甭提了，有啥吃啥，看看现在的日子，吃啥有啥。我赶紧接过话茬，妈，好好吃饭，一会儿饭菜都凉了。你别打断我，我还没说完呢。现在不是老说中国梦吗？我的中国梦啊，就是把好日子过好，好好活着，将来抱上重外孙子。对于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老妈来说，谁能否认他对中国梦的朴素认识呢？把好日子过好，好好活着，这就是我老妈的中国梦。 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 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最后请听来自海淀区农委的征文，美丽乡村这五年创客小镇篇。温泉镇位于海淀西北，在海淀区委区政府领导下，温泉镇建设发展越来越快。去年温泉镇第五次党代会上，温泉镇领导班子做出打造文明温泉的重大部署，计划在未来的五年时间立足地区文化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及文化底蕴的精品文化工程，其中创客小镇成为工作的亮点。去年海淀区持续加快建设北京协同创新园等六个一镇一园项目，温泉镇温泉云中心北地块项目基本建成，位于351地块的创客人才公租房项目正在加紧施工阶段，一期建设已经尾声。创客人才公租房项目是海淀区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孵化体系建设，促进北部产业发展，引导植住平衡的亮点项目。该项目占地 5.9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 18.49 万平方米，地上部分包含10栋精装住宅公寓楼，总面积 11.68 万平方米，可提供2772套家电家具齐全、功能分区完备的精装住房。另外还有 1.28 万平方米创新商业面积、0.83 万平方米的公共服务等配套业态。最引人注目的是12000平方米的众创空间，它是创业创新服务体系中的重点，包括集中办公区、科技服务区、创客工厂区。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该项目得到海淀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短租期内，区住保中心委托温泉镇集体经济组织负责该项目的运营管理工作。海淀园管委会向区财政提出专项申请，并拨付补贴资金，用于众创空间 50% 的租金补贴。以建筑面积约40平米左右的户型为例，同等户型区域市场租赁价格为每月每平米58.27元，补贴前该户型的租赁价格为每月2330元，而享受补贴后的价格仅为每月1165元，仅此一项就可以为创客节省下不菲的开支。另外，温泉镇政府特别提出创客子女优先入学入托的政策，吸引创业团队入驻。施工完成后，它将以项目、资金、团队为核心，同时满足创业加生活加社交的需求，形成全天候线上线下结合的聚创社群，打造健康创业生态链。经过审核路演，目前已经有2000多创客团队个人入驻园区。中关村创客小镇科技有限公司与知名孵化企业联手，联袂打造海淀山后首个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创火花，帮助园区企业团队与中科院等一流研究单位科研成果实现对接。温泉镇还引进专业化运营团队，北京中关村创客小镇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5年10月正式入驻办公，现已与一批孵化器、科研院所、投资机构、科创服务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形成了科创服务、创业辅导、技术支撑、政策扶持、投资引导、市场加速全方位的创业生态服务体系。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最美乡村系列展播节目，明天再见。